各位听众，大家晚安，我是 Queenie， 我是 Zoe， 欢迎来到 Crazy 剧情，耶 耶！ 好啦，我们正式开录啦，耶、yeah! ！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 大家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！ 对啦，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！那我们那个就是预计了很久啊，然后终于。在元旦要发出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这算是预录啦， 对对对，但其实 元旦发出嘛， 我们 就一定要先录， 对，我们录的今天并不是元旦，没错、 啊、大家想好元旦要干嘛吗？元旦要干嘛？你想干嘛呢？ 跨年要干嘛？ 元旦可以，对啊，跨年要干嘛？可是现在那个 COVID-19 很危险欸，大家要出去跨年吗？ 不能出门。 嗯，还是像我的话就是会就三五好友约在一个地方一起chill这样子， 没错，跟我一样一起chill。 对啊对啊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方法、 欸、就是我一定要有酒， 对，要有酒。然后我觉得我也蛮推荐玩桌游啊或是 麻将 之类，对对对，打麻将，然后就一起订东西，订在一个房间里面chill， 不错， 对。欸、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上班之后就是有那种长假、嗯、就这种连假对我来说很珍贵。 嗯，真的。好啦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希望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年都会有好的开始，那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频道啦， 没错、嗯、 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讲说 耶、yeah, 欢迎收听我 们 的 频 道 的为什么会创立这个频道，还有我们频道的宗旨跟我们之后里面的内容会有些什么东西吧，有兴趣就听下去， 没错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创立我们的Podcast 呢？ 我们为什么创立我们 Podcast？ 就是以前啊， 因为我跟柔一平常就很爱聊天，就是什么样的话题都能聊，是认真真的，就是那种可能内心话、啊、或者是一些八卦、啊、然后都能聊得很开心。 对，我们两个是 然后对，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创立这个频道其实也是为了聊天的。 对啊，而且其实 就增加一点聊天的话， 而且其实我们两个现在就是想说反正就因为我在念书，然后他现在工作，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什么，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有想要一起做一点什么，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地域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一直找不到可以一起做的事情，然后所以就刚好这个录这 podcast 的话算是不用担比较不用担心这个地区这个问题，然后又可以瞬间间接的叫什么增进感情，然后就可以一起完成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 可以增进感情， 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一起创立这个 podcast、嗯、那我们频道的内容大致上都会聊一些剧，像是不论是动漫啊或是欧美剧啊日剧韩剧什么电影什么什么，无所对无所不聊，对， 漫画 对都会包含在 卡通， 对，都会包含在这个 podcast 里面，那当然里面也不是就是直接可能就直接讲聊剧，我们也会分享我们就可能里面 近期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， 对，然后还有分享我们一些看法啊，然后价值观之类的，嗯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， 对，希望你们会觉得有趣， 对，希望你们会觉得有趣，然后还有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，然后分享你们的想法、 啊、对啊、嗯、如果你们有一些喜欢的剧啊或者是什么的话也可以，就是 对，也可以 跟我们说说，如果我们也有看过的话， 嗯，我们都会在资讯栏，或是你有想要推荐我们的话 也可以寄信给我啊，或是用我们的 Instagram 啊什么的来联系我们，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，对，跟我们互动。好，那 对，我真的很想要知道大家都 怎么看的，对啊，然后而且 就大家都对这些剧， 对啊，或是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啦也没关系，没看过也没关系，也听听看，就是我们都会选一些不一定是最新最流行，但是是我们觉得是经典的剧，就是看了之后会， 对，就是我们会 喜欢看，对对对，看了之后会有发人省思的剧，嗯， 对， 不管是在哪一个 层面， 嗯，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频道的宗旨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好了，我们俩来介绍一下我们俩主持人， 就是一集介绍的感觉， 对对对，让你们认识我们。 对， 深入了解一下。 对，来，我们两位， 对，我们其实是大学朋友。 对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然后我们一开始我们是怎么认识？对，我们是同班同学。然后怎么认识的？就同班， 因为我们是同一群好朋友。 对，然后可是就大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认识了，反正就是可能就住在附近还是怎么样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都不认识。 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们以前大学其实我们班上女生不多，就因为我们是偏资讯类的那个科系，所以就是男生比较多，然后女生就自然而然三五好友就会变成一群， 女生就会自动聚集在一起。 对对对，但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，就是我们一直到毕业，我们这一群都还是很好。 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同一群，然后可是后来因为就是专研分组，然后我们分在不同组，然后我跟 Queenie 刚好同一组，然后我们就变更好。就是我们原本不是里面最好的，然后可是没想到就是因为专研，然后我们一拍即合，就发现我们两个超级合，就是都一样，都有点疯疯的，然后想法很多的那种，然后都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就哦耶，然后就一起去做。 我觉得主要是疯疯的。 对，然后就觉得很 合，主要真的很疯，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子认识啦，然后也发现说就是彼此就很适合凑在一起啦，就是凑在一起就有无限的可能。 对， 对， 就是做很多事情都很快乐， 而且就是就是很好相处啊， 而且我们很常突然想到什么。 对，我们两个都是比较有行动力的人，不是说说而已。很多人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讲说说，就是很喜欢讲 都说说而已，但我们真的是行 动派。 对， 都说说而已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是行动派，很棒。 Queenie 很棒。 一拍即合。 对，一拍即合，耶 耶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啦。 对啊，然后我们两个现在也就想要来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会想要创立这个 podcast 的其中一个原因。然后， 对，然后还有我们两个为什么这么认识的，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。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啦。那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里面会有更多可以认识我们，更多也可以听到更多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想法、 一些我们的价值观啊、想法啊。 对对对对对， 好的，那就以上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去听我们的第一集。 我们的 podcast 正式成立了。